陆贾，楚人也，以客从高祖定天下，名有口辩，居左右，常使诸侯。时中国初定，玉陀平南越，因望之。高祖使贾赐陀印为南越王，贾至，玉陀垂迹积聚见贾，贾因说陀曰：“足下中国人，亲戚昆地坟墓在真定，今足下反天性，弃官代，欲以区区之月与天子抗衡为敌国，或且及深矣。夫秦师其政，诸侯豪杰并起，为汉王先入关，据咸阳，相及备约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诸侯皆属，可谓至强矣。然汉王起巴蜀，鞭笞天下，劫诸侯，遂诛项羽。五年之间，海内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天之所见也。天子闻君王望南越，而不助天下诸暴逆，将相欲移兵而诛王，天子怜百姓辛劳苦，且休之。遣臣受君王印，剖符通史。君王以交迎，北面称臣，乃欲以新造未及之月，绝将于此。汉成闻之，绝烧君王先人冢墓，以冢宗族，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，及越杀王降汉，如反复首尔。于是陀乃决然起坐，谢驾曰：“举蛮夷中酒，书诗礼义。”因问贾曰：“我孰与萧何、曹参、韩信贤？”贾曰：“王似贤也。”复问曰：“我孰与皇帝贤？”贾曰：“皇帝起丰沛，讨暴秦，诛强楚，为天下兴利除害，即武帝三王之业，统天下，理中国。中国之人以义计，地方万里，居天下之高于，人众车舆，万物殷富，正由一家，自天地剖判，未始有也。今王众不过数万，皆蛮夷，其区山海间，譬如汉夷郡，王何乃比于汉？”陀大笑曰：“吾不起中国，古望此，使我居中国，何惧不若汉？”乃大悦贾，留余饮数月，曰：“月中无足与语，只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。”赐贾驼中庄值千金，他送一千金。贾族拜驼为南越王，令称臣奉汉约，归报高帝大悦，拜贾为太中大夫。贾时时前说称诗书，高帝骂之曰：“乃公居马上得之，安是诗书？”贾曰：“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至乎？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，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昔者吴王夫差智伯及武而亡，秦任刑法不变，足灭赵氏，向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， 法心盛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高帝不义，有残色。谓贾曰：是为我主秦所以失天下，无所以得之者，即古成败之国。贾凡著十二篇，每奏一篇，高帝未尝不称善。左右呼万岁，称其书曰新语。孝惠时，吕太后用事，欲望诸吕，为大臣及有口者，贾自夺不能正之，乃并免，以好治田地善往家焉。有五男，乃出所使月陀中庄，卖千金分其子，子二百斤，令为生产。贾长城安车四马，从歌鼓瑟侍者十人，宝剑值百斤，谓其子曰：与汝曰过汝，如己人马九十及玉，十日而耕，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。一岁中已往来过他客，率不过再过，朔积先无酒混乳为也。吕太后时望诸吕，诸吕善权，欲结少主为刘氏，又丞相陈平患之，力不能正，恐祸及己。平常厌居深念，贾往不请，直入座。陈平方念，不见贾。贾曰：何念深也？平曰：生揣我何念？贾曰：足下未为上相，十三万户侯，可谓极富贵无欲矣，然有忧念，不过唤诸吕少主耳。陈平曰：然，为之奈何？贾曰：天下安注意相，天下危注意将，将相和则事欲复，事欲复天下虽有变，则权不分，权不分为社稷计，在两军掌握耳。陈长玉为太尉将侯，将侯与我戏亦无言，君何不交欢太尉，身相结？为陈平画吕氏术士，平用其计，乃以五百金为将侯授。后据月印太尉，太尉亦报如之，两人身相结，吕氏谋亦坏。陈平乃以奴婢百人，车马五十乘，钱五百万，为贾为食饮费。贾以此由汉廷公卿间，名声极甚。及诸吕氏立孝文，贾颇有力。孝文即位，御史人之南越，丞相平乃言贾为太中大夫，王使玉陀去黄屋称制，令比诸侯，皆如一旨，于在南越传。陆生敬以寿终。